讲，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有；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月纷纷；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快板书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定名以后，以李润杰、王凤山、高凤山为代表人物，出现了很多经典唱段。和其他曲艺种类相比较，快板书短小精悍，大多十几分钟，最长的也不过二十多分钟，因而深受听众的喜爱。但无论如何，快板书毕竟以书命名，所以说书自然是快板书发展中不能忽视也不能偏废的一个种类。从李润杰开始，他就创编了长篇快板书《武松传》《三侠五义》等等，并常常把其中的精彩段落单拿出来改编成小段表演演绎，很受听众的喜爱。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河北的著名快板书艺术家常志改编了长篇快板书《西游记》《哪吒》，天津的张志宽演过了长篇快板书《武林志》，都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想当年，这些快板书和评书一样，电台中每天一集连续播出，在很多人记忆当中都是特别的美好。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来重温常志演播的长篇快板书《西游记》片段，孙悟空大闹天宫。 太上老君回到兜率宫，给大圣解了绑绳，推入八卦炉中，拧紧了盖儿，扣上了锁，命看炉的道人架火的童子用旺火烧炼。这八卦炉乃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每一卦是一宫。孙大圣将身钻在巽宫位下，巽就是风，有风则无火。大圣蹲在巽宫里，挨不着火烧，只是受点烟熏。原来火是神火，烟也是神烟，这神烟一熏，大圣的一双眼睛就变成了火眼金睛。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太上老君废寝忘食，日夜辛劳，转眼过了七七49天。老君觉得火候俱全，妖猴已该化为灰烬，那五葫芦仙丹也该炼好了，即命开炉。那看炉的道人打开锁，揭开炉盖一看，啊，那大圣双手捂着脸，正在揉搓眼睛呢。孙大圣一听炉头响动，睁眼看见了光明，就急忙纵身跳出炉外，咣当一声将炉踢倒，那家伙的看炉的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倒在地上瘫坐一团。老君赶紧上前扯拉大圣，大圣用手指头稍微拨拉了一下，太上老君就来了个倒栽葱。大圣脱身就走，老君连忙爬起，一把抓住了大圣的衣角。孙大圣本无打他之心，这一来把大圣气火了，回身一脚啪腾踏住了老君的脊梁。好你一个白毛老道孙大圣，在老君背上踏了一只脚，疼得老君直求饶。哎哎呦，大圣大圣，你慢动手，这一脚差点踹坏了我的腰，有什么话咱们好商量，你叫我咋着我就咋着。大圣说，你这个老头欠挨揍，又尖又滑，实在丢。我吃了那几粒仙丹算啥事儿，你四处乱嚷瞎叨唠，还到玉帝那里将我告，鼓动玉帝动枪刀。你们那些天兵天将是鼠辈，不曾伤我老孙一根毛，你这个老头出坏点儿，想在玉帝面前露一招，暗中投下金刚套，打中了我的后脑勺，天狗趁机将我咬，二郎神把我绑住送天曹，玉帝传旨判了死罪，降妖柱上把头削。怎奈是你们这帮老朽瞎了眼，看不透我老孙的道性大来法力高，刀砍火分电击雷轰我不恼，你不该又出歹意放在八个炉中将我烧。我原来对你很尊敬，打算跟你们朋友交，不料想你是个道貌岸然身披羽衣的笑面虎，阴险毒辣暗藏刀，三俩一无仇来二无恨，你三番五次害我老孙没哪条，妄想扒我至死地，你可没想到越烧我的筋骨越壮，道性越高，我在炉中只嫌火太小，你不该早早开盖扒我瞧。今天我念你年纪老，要不我一棒叫你进阴曹，这回饶你一条命，我只薅你嘴上几根毛，为的是把你来教训，以后不要再撒刁。说的话，孙大圣抓住他的胡子往下拽，疼得老君咧着大嘴直劲嚎。这一叫惊动了天兵与天将，呼啦啦跑上前来动枪刀。孙大圣顺手取出金箍棒，没几下打得他们抱头鼠窜四下逃。孙大圣抡着铁棒紧追赶，见神就打不轻饶，一直打到了通明殿，眼看玉皇的宝座要糟糕。孙大圣手抡金箍棒，不分上下，东打西打，没有一神一仙敢来阻挡。他一直打到通明殿里凌霄殿外，此时幸亏有右圣真君的左使王灵官指点，他一见大圣怒气冲冲，手抡铁棒闯到殿前，急忙把金鞭一挥挡住了去路。走，泼猴何王，孤身在此，切莫猖狂。大圣不由分说，举棒就打。王灵官鞭起相迎，他俩在凌霄殿外一场好杀，正是铁棒凶，金鞭快，正直无私怎忍耐。这个是太乙雷声鹰化尊，那个是齐天大圣猿猴怪，金鞭铁棒两家能，真真好将遇良才。一个接力匡扶玄圣界，一个要把玉帝 赶下台，苦争不让显神通，鞭棒来往无胜败。王灵官与孙大圣斗在一处，胜败难分。这时早有右圣真君差使去雷府调来36员雷将，蜂拥而上，把大圣团团围住。孙大圣毫无惧色，抡起如意金箍棒，左遮右挡，后架前迎。那36员雷将各逞凶恶鏖战，刀枪剑戟、鞭锏抓锤、斧钺金瓜、矛镰钺铲，来来往往，寒光闪闪。孙大圣硬是摇身，变作3头6臂，金箍棒一晃，变作3条，六只手抡起3条棒，好似纺车一般在当中飞舞，滴溜溜、圆坨坨、响嗖嗖、光灼灼，入火不能分，入水不能溺，光明一颗摩尼珠，刀枪剑戟伤不着，无穷变化闹天宫，雷将神兵不可捉。众神将虽然把大圣团团围在当中，但是不能近身，乱嚷乱斗早已惊动了玉帝。玉帝深知大圣不好惹，吓得心惊肉跳，急忙传旨召游艺灵官同义圣真君上西方请佛老速来降服。这二圣领了圣旨，直奔灵山圣境。不多时来到雷音宝刹之前，对八金刚四菩萨说明来意，烦请转达。众神速到宝莲台下，启禀如来佛。如来闻听，传话召见。游艺灵官和义圣真君进来，礼拜完毕，侍立台下。如来问道：“玉帝何事？烦二圣下临。”游艺灵官说：“在花果山的一顶峰，出了一个石猴，成了精，带领众猴居住水帘洞。他在那里弄神通，聚集了妖魔鬼怪来作乱，搅得世界不安宁。玉帝降了招安旨，请他上天把官封，封了他个弼马温。他先官职小，大闹一场下了天宫。李天王前去捉拿魏德胜，玉皇大帝二次招安把他封，封他做了7天大圣，有关无禄挂虚名，给他盖了7天府，派遣专人来照应，让他代管蟠桃园。没想到他在那园中乱折腾，把那9000年艺术的仙桃偷吃净。蟠桃会他又假传圣旨，哄骗了众仙卿，闯入瑶池偷仙酒，满桌的佳肴独自吞吃，没有吃完的地上扔。王母娘娘庆寿设下的蟠桃会也给搅得没办成，他吃酒吃了个酩酊醉，擅自闯入兜率宫，溜进丹房乱翻找，老君的5葫芦仙丹他一粒没剩，全吃空。他闯了大祸，忙逃窜，返下天宫回洞中。玉帝闻之传旨令，兴是拆了10万兵，哪知道这小小的妖猴神通广，10万天兵没斗赢。玉帝又传了一道旨，从灌江口调来了二郎真君和他的眉山6弟兄，苦争苦战难取胜，多亏老君助我了一功，空中投下了金刚套，把妖猴打得头发懵，跌倒在地还未爬起。杨二郎趁机上前拿住了妖猴上绑绳，押回天宫忙斩首，怎奈是各种刑罚都不灵，老君把他装进了八卦炉，烈火熊熊来化容。可哪知道练了49日一开顶，这妖猴本领更大，筋骨更硬，还给他练成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一脚踢翻了八卦炉，把老君治得可不轻。仙力上前打仙力，天丁过来揍天丁，没有一神敢拦挡，个个吓得战兢兢。这妖猴一直打到通明殿，被灵官拦住正交锋，36员雷将来助战，把妖猴围在了正当中。 只是围困难取胜，情况紧急需救兵，玉帝愁得团团转，恐怕皇位坐不成，特请如来去救驾，望佛祖恩典助一功。如来闻听说了话，既然如此，咱快启程，我看看他的本领究竟有多大，这个妖猴有多么凶。说话间又唤来婀娜伽叶二位佛尊紧相随，离了雷音奔天宫。不多时来到了凌霄殿门外，激烈的格斗正进行，雷将不住其呐喊，大圣的铁棒上下飞舞，左右旋转，嗖啊嗖啊的像刮风。如来看罢传法旨，众雷将你们赶紧撤围，别再争。雷将一见如来到，退到一旁把守停。如来说，大圣你且往前站，说一说你都有哪些大神通。孙大圣怒气冲冲，昂首立，高叫一声，都你是哪儿来的和尚，敢来指着刀兵问悟空？如来一听，耶，这妖猴好厉害啊，果真口气不小。他微微一笑说，我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南无阿弥陀佛，亲闻你胆大妄为，屡犯天宫，不知是何方生长，何年得道，为何如此暴横？大圣说，我本是天地生成的灵魂仙，化作山中的一石原，野果充饥度日月，水帘洞中把家安，遨游四海访仙道，拜有熏师五太玄，苍生妙法学到了手，武艺高强法无边，千变万化神通广，威名赫赫四海传。我嫌凡间的地面太狭窄，立志迁居到遥天，凌霄宝殿不能光让玉宇皇他一人坐，也该轮换轮换，好让别人坐几年。历代人王都如此，天宫也该学人间，强者威尊本该轮到我，英雄只此敢争先。如来闻听哈哈笑，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小小的妖猴好大胆，要夺皇位想篡权，你掰着手指算一算，你出世总共有几天呢？玉皇自幼苦修炼，总共修行了12345万年，他这才享受无极大道升皇位。你除是为人竟敢吐狂言，我劝你安分守己，莫再生邪念，要不然你的性命顷刻难保全。大圣说，就算他自幼修炼年月久，也不该总占着皇位没个完。常言说皇帝轮流坐，经常大换班，明年到我家一人坐几年，只要他把天宫让给我，我就不再跟他找麻烦。如果玉皇不让位，他的天宫一时一刻也甭想得宁安。如来说，你要夺地位战圣境，你还有什么能耐敢欺天？大圣说，我老孙的手段多得很，光变化就会72般，能入地，能钻天，长生不老已成仙，腾云驾雾会飞举，还有一手不平凡。我一个筋斗就是108000里，天兵天将各个神仙，他们哪个能比上俺？这一天位我老孙为什么不能做？你快叫玉皇让位把家班。如来说，我不跟你来争辩，咱俩打赌赛一番，你一个跟头若能打出我的右手掌，就算你的本事大无边，再不用挥刀动枪苦征战，你做天宫马上叫玉皇把家班，若是打不出我的手掌，你还下界为妖，安心休养，不许再来找麻烦。孙大圣闻听此言，心暗笑，这 黑如来，又傻又呆，他八成是个魂不全。我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他那手掌方圆不过一尺三。这回天宫就是我的喽，他出言再收难上难。孙大圣想到这里高声喊，哎，既然如此你可说了算。算算，一言为定，绝不把你来欺瞒。如来佛把他的右手忙舒展，孙大圣精神一纵跳上边，站在如来的手心里，他是晃晃膀子抖抖肩，说声我去也。嗖，一溜跟头无影无踪入了云端。孙大圣正走之间抬头看，见了五根肉红色的柱子擎着天。大圣讲，我这一溜跟头跑得可真远呐、这地方保准是天边儿。如来他算输定了，这一回我就能在那凌霄殿里把身安。大圣刚要往回返，又一想，不行，那如来要是耍无赖，岂不白白把我冤。哎，我在此处留记靠，省得跟他闹争端。想到此，他拔了个毫毛，说声变，立刻就变了一杆浓墨狼毫，大又憨，在中间那根柱子上边写了一行字：欺天大圣到此一游。孙大圣书写完毕，看着大字心喜欢，哼，我不怕那如来耍无赖，这天边的柱子之上有留言。他收了毫毛，又在柱子上边撒了一泡尿，翻转跟头忙回还，站在如来的掌内高声喊，喂，刚才我已到天边，怎么样，这天宫该是我的了吧，你快叫玉皇把家搬。且慢，你没有跳出我的手，玉帝怎能把家搬。我一溜跟头到天际，做了记号，在那柱上边，你怎么说话不算数，拿着我老孙耍着玩。如来闻听微微笑，把五根手指往回拳。大圣抬头吃了一惊，欺天大圣到此一游，一泡尿水还未干。不信不信，我绝不信，我再到天边走一番。孙大圣急忙纵身刚要跳，噌，如来佛把手掌猛一翻，噗，把大圣推出了西天门，牢牢地压在了山下边。 这是来自河北的著名快板书艺术家常志演播的长篇快板书《西游记》节选，孙悟空大闹天宫。常志是农家子弟，自幼酷爱文艺，1964年拜快板书创始人李润杰的亲传弟子张体才为师，业余学习快板。他的表演节奏明快，诙谐生动，他那略带沙哑别具一格的嗓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创作并表演的长篇快板书《西游记》在电台播放时，让众多听众听的是如痴如醉。当年各地听众纷纷来信称赞他是曲坛的一朵新花。后来呢，常志还演播了长篇快板书《西游记》《续西游记》《后西游记》《哪吒》《观奇缘》等等，以及长篇《西河大鼓》《穆桂英》等，深受听众的喜爱。 Yeah.

您这都什么毛病啊？ 我这不是怕你对不上来不好意思吗？注意听我这绝对上联啊。 好嘞。 买卖兴隆通四海，就这绝对上联， 完了 啊。这什么意思？ 哎呀，绝对，我给您对个下联，您看怎么样啊？ 可以啊，我正找不着下联呢。 反正我这下联对出来也不一定合适 啊。那没关系，我参考嘛。 您这上联是什么？ 买卖兴隆通四海。 我给您对财源茂盛达三江。 哎呀哎呀， 你干嘛一惊一乍的？你 高才呀、啊、 不高，才1.76米。 哎呀，高才呀，我这绝对是下联。 其实啊，我没什么学问。我们家对门的豆腐房原来就贴过这么一副对联。 亵渎我这副对联。 来来来， 注意听这个。 说， 根深叶茂， 本固之荣， 开市大吉， 万事亨通， 忠厚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 拜拜。 回来。不是，就这个呀？哎，绝对，全是对子本上的，好吗？ 这是跟你开玩笑。 别玩笑， 这对子本上咱都不用、我这是春联，春联您、我真喜欢对春联。 那对春联这规矩您懂吗？ 不懂敢往这儿站吗？对春联讲究什么？ 讲究什么？ 讲究1-3-5不论，2-4-6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讲究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 你平不平 真的？ 你 苏东坡有一句话 说什么了？ 天下无语不成对。 哎，这话怎么讲呢？ 就是说不论谁说的话 啊， 只要你处理的巧妙、用的合适、那就是一副很好的对联。 是吗？ 我觉得我们国家民间里有这么两句话就是一副对子。 哪两句啊？ 清官难断家务事。 哦，这是那上联。 对。 下联呢？ 上梁不正底梁歪。让各位听一听这两句，虽然不够工整、但是让您琢磨起来却很好玩。 好玩呢、那是什么？ 关于对春联这段传统相声还有一个小故事，让我们请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关门弟子、著名相声演员施胜杰为我们讲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胜杰。 1984年，相声第一次走出了国门，相声大师侯宝林带队赴美演出，施胜杰就是赴美演出团队中的演员之一。这次演出中，侯宝林给施胜杰安排的节目就是传统相声对春联。由于这是一段文哏相声，施胜杰很担心演出效果会受影响。 我们去美国84年，这中国相声第一次走出国门，而且是到美国去演出，侯先生带队，一共4段相声，侯先生跟常宝华一段，这个侯月文跟石富宽一段，我跟冯永志一段，然后是常贵田跟常宝华一段，4段相声，其他还有其他艺术门来了，有京韵大鼓呀，有梅花大鼓，山东快书，评弹，我们一共17人。出国前呢，要集训呢，集训就是大家要排练，排练得老头写出节目单来呀、你上什么活，你上什么活，你什么段，到我这儿我一看对春联。这个对春联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这个比较老的一个段子，这个活是很温的一个活，完全一种文字游戏的。这个活在国内当时演出的时候，那个效果平平，多大腕儿也不敢使这活。我不理解，不理解我就问师傅：“师傅，你看，你看三哥刘月文他们戏剧杂谈，那肯定火，又有柳，包袱也多。”常是叔侄人的大相面报菜名，堂堂堂火爆啊，是吧？我师傅跟常岁他们俩人，人使什么都有啊。我师傅大艺术家大师去了，说什么都乐。到我这儿，对春联，心里不愉快。我师傅说：“我让你上这活，你就上这活。到了美国，如果说这个节目要不行， 你再换你喜欢的。 师命不可违，尽管不理解，但施圣杰还是按照师父侯宝林的安排细心准备了对春联这段相声。让施圣杰没有想到的是，演出时效果好得出奇。 头一场对春联我没抱什么信心，另外也不知道底下能不能听懂中国话。我们头一场演出是在麦迪逊花园，4800个坐席，爆满呢，好多观众，还有一些老人都坐着轮椅抱着氧气袋来的，好多都是侯先生的老观众，但那个年代都没回过国，但是对侯先生都有感情啊，就在天桥啊，在天津啊，在北京都听过，别说听，看见侯先生就想哭啊，就那么亲。我头一个节目我上去了，就语言类的相声，上对春联，结果俩包袱就响了，好翻糖的包袱下来了，没想到，特别激动。我一下，老头抱着我，他编不条吗？编不条，他是过八场，我一下立马抱着，好日子，眼泪就下来了。我理解不是我使得好，主要是观众啊对中国的相声久违了，没有听到，再听，使得还不错，好，掌声笑声不断，翻了好几个翻唱。我师傅说这回怎么样？这回不别扭了吧？我说不别扭了。我说为什么您给我开这火？他儿子你糊涂，咱们国内啊经过这么多年的政治运动，春联都变成革命口号了，你使的这火是传统的对春联，国外呢咱们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传统文化的这种沿袭下来，逢年过节都要贴上春联，反而你说的这些春联他们国外一直在贴，所以他听起来非常亲切。你再有你的语言处理，这里边再有包袱结构，所以引起强烈的共鸣。我当初跟你说你还不服，你这回一听怎么样？老头确实博大精深，不得了。 现在就让我们将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对春联欣赏完。 那既是这样的话，咱们两个人连连句您看怎么样啊？ 要跟我搞一个对春联的游戏， 对 你行吗？ 我说一上联， 我给你对个下联。 我说一上， 我对下。 哦， 你看有上就有下， 嗯， 这个对仗啊处理的 巧妙。我说天， 我对地。 哦， 你看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他就这句背的熟。我说盐， 我对醋。 醋 啊，油盐酱醋为调和，你是咸的，我是酸的。 对了，我说好， 我对歹 啊，歹， 哎，好好歹歹分得清楚啊。 你分的是够清楚的吗？我说是， 我对炮， 炮对得上吗？ 你看，你知是我拨炮，你跳马，我出局把你将死了。 我们俩跑这下象棋来了。 你对的巧妙啊。 我这五个字啊，连在一起是一对子的上联。 您这是 上天言好事。 哦，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对了， 这是咱们民间呐，腊月23 您先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您刚才可不是这么对的。 我刚才 我说上， 我对下， 我说天， 我对地， 我说盐， 我对醋， 我说好， 我对歹， 我说是， 我对炮。 我这五个字连在一起，上天言好事。 我五个字连一块儿，下地醋歹炮。 您这句当什么讲啊？ 没你这样的啊！ 啊， 您让大伙儿听一听 你这上联你得一块儿说出来。 哦， 好嘛，一字一字往外蹦。属打字机的，那哪行？我可不下地醋歹炮嘛。 好， 谁听得懂？ 怨我了啊！ 没有你这样出上联。 行， 啊， 这回啊，我说一俩字儿的， 我给你对俩字儿的。 您听这个，笔筒， 哦，就桌子上搁笔那筒子 啊。对啊， 我给您对剑囊， 啊，就是装宝剑那个。 哦，你说那是剑匣，剑囊就是拉弓射箭那装凋零箭的皮兜子，知道吗？ 啊，知道。 剑囊。 我说啊， 嗯， 我这笔筒可是文的， 我这剑囊是武的。 嗯， 一文一武，咱们俩文武全才。 哎，我可不敢当。 嗯， 再听我这个，羊肉， 我给您对萝卜。 萝卜， 你看羊肉穿萝卜 啊。